104.87，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4，人民币6.684，英镑兑美元1.304，欧元兑美元1.183，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667。港金报17,640元，比上日收市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23美元，卖出1,901.88美元。港汇指数103.2，升0.2。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机电工程署招聘技工，负责的是机械；卫生署招聘二级牙科技术员；公务员事务局招聘二级法定语文主任；地政总署招聘技工；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三级康乐助理员。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泳池季节性救生员训练计划，负责的是2021年泳季；水务署招聘合约水务化验师；地政总署招聘合约地理信息系统发展主任；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招聘项目技术主任；教育局招聘一级技术支援服务主任、教学助理和电脑技术员。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十万八千里，美国总统选举系列。 美国早前因为种族问题爆发多场示威冲突， 事件会怎影响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选策略呢？时事评论员梁启智， 拜登希望营造一个形象就是比较有同情心的人，特朗普做那件事就要说所有这些民主党的人是会支持暴力的冲突的。 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十万八千里。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市场学系客座教授潘嘉阳， 在困境里面，与其你要花时间怨天怨地，倒不如用啲时间在自强不息解决问题上面啦。因为如果你净系顾住不断咁抱怨，错过咗呢个日落嘅美景，你将会不知不觉咁样错过埋个曙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星域集团主席邓耀星。 我们现在是用我们的 output 啊，我们的创意啊，我们的价值去衡量我们的员工。如果你用时间去衡量，他又给回时间你；你用价值衡量，他又给回价值你。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货。 进入香港亦都是24节气里面的第18个节气，这一刻亦都是香港人最喜欢的打边炉季节了。但是同时间亦都是感冒呼吸道疾病的高峰期，所以吃多些好东西，做多些运动，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更多的资讯你可以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那些年张维基。 法医研究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是得一个原因，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原因会不会只是得一个这么简单？李显善、梁荣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星期五啊，咁啊，今日轮到阿周子欣啊，咁啊，有阿马恩赐，有小弟刘天赐，咁啊，题目咧就系左右逢源。咁啊，周子欣咧就曾经担心过左右逢源，会唔会感觉到左右嗰两个字咧敏感咧？咁啊，其实唔需要敏感，呢、這个未必我哋讲政治嘅吓、啊，即系面面俱圆啫，面面俱圆都冇所谓。咁誒，我話做人咧，就好多人咧嘅座右銘咧就係、是、面面俱圓，左右都要逢源，千祈唔好得失任何一家嚇。咁誒，阿周子欣，你出呢個題目嗰陣時係點諗法嘅咧？ 嗱，好老實講咧，開頭諗嗰陣時咧，就真係，因為我以前寫過一篇文就講中庸之道同中間派呢個分別，好多人唔識解呢樣嘢嘅。中庸咧，嗱，我嗱唔一定要講政治啊，不過我哋講做人先，我哋先講做人嘅問題。成日都諗緊咧，就我哋做中間，所謂中庸之道就以為中間。 中間落墨。 係啦，咁啊又唔左又唔右，咁啊企喺中間咁啊最好噶啦。但其實。因為佢唔識解個容字點解嘛，個容字解做平庸，平庸唔係解嗰啲普普通通咁解，係解作咩咧？就係、是、其實係大家都認同，我叫普世價值啦，你可以叫做，或者係個社會或者大家都傳統以來大家都認同嘅價值。嗱，咁呢個先至係真真正正我哋講嘅中道啊嘛，講緊。咁所以啲人成日講左右逢源咧，就諗緊，我細個都成日俾人話噶啦，你個人咧見人講人啊，見鬼講鬼啊，擺明係扮騎牆嘅中間派。但其實我成日覺得啲人係誤解咗呢樣嘢嘅。其實左右逢源咧，你可以話係因為佢攞到條中間線，揾到個啱嘅位，咁大家咪接受你係個英文二號 Libya 誤解啊嘛。係，我覺得呢樣嘢就而家呢幾年咧，亦都係都某程度上都同社會環境有關嘅。就成日我隔幾年咧，其實我睇翻自己寫嗰篇文係六七年前嘅。六七年前已經成日講啊，連啊，我記得係梁文道都有講過嘅，就係話咩咧？香港係冇再有中間派嘅，六七年都講緊嘅咯。六七年前啊，而家我哋隔幾個月咧，成日睇報紙啊、雜誌啊，或者聽電台，成日都講啊，香港冇曬中間啦，俾人夾曬啦咁。我自己覺得其實呢一個諗法咧係有啲奇怪咯。 即係冇中間㗎啦，呢個係。 唔係我自己覺得，我自己覺得 社會冇㗎，佢 係啊，佢哋成日覺得個社會冇，但我就講緊其實所謂你揾個中間位唔係求求其其嚇兩頭唔受中間受嗰種情況喎。其實你凡事只要揾翻個中間個啱嘅位，其實你無論係即係大家立場有幾唔同都好，其實係應該揾到個中間線啊嘛。 啱嘅位唔係一定係中間嘅， 係啊， 即係中間就啱啲咁啊。唔係，不過頭先周志恩咧講，其實係幾個問題嘅，一個就叫騎牆派，學你話齋，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咧，呢個未必係左右逢源，可能左右都唔掂 嘅。係左右都錯嘅， 係啊，即係我同阿次官啊講一套，同你啊講一套，好啦，次官同你一傾，哇，乜呢個馬恩次咁㗎？嚇，對住我 係啊， 對住我就講 A， 對住你就講 B， 咁即係以後你都呢個人都唔可信啦，係嘛？所以騎牆派咧。又唔掂嘅，又唔係你講嘅所謂左右逢源嘅，左右都不逢源啊！即係做人你太騎牆咧，唔得嘅。譬如你做生意都係啦，好多時候你都係做生意又好，教書又好啊，係嘛？你教數學，尤其是教數學，你冇得喐噶，二加二梗係四噶啦，邊有得中間啫？邊有得騎牆啫？冇得騎牆噶嘛？啱唔啱啊？譬如話你傳統嘅呢個幾何，勾幾你得幾何？咁你一個三角形就等於180度，又冇得喐嘅。咁你非勾幾何又唔同咯？就三原來三一個三角形可以加埋唔係180度喎，可以大過180度或者細過180度嘅。即係嗰啲邊咧唔係直線嚟嘅，彎嗰啲咪係咁啦。咁所以咧就無所謂其長，亦都無所謂左右逢源嘅。咁至於你講到嗰個中庸之道咧，我哋就諗一定諗起咩嘅啦？結果諗起亞里士多德嘅倫理學嘅啦。咁你亞里士多德話咧？即係話任何嘅德行啊，就一定係中間嗰個最好嘅。佢話，譬如話你一個人咧，乜怕死到不得了嘅時候咧，你就叫做懦弱。 啊，見到人咧，即係喺呢個街道蝦女人，你又唔敢挺身而出，咁呢啲咧叫內弱啦。嚇、啊，好啦，譬如話你第凡事咧，乜嘢都好衝動嘅，見到乜嘢少少事唔啱咧，都走出嚟，零零白硬喝人啊，諸如此類。咁、呢啲咧就叫做咧就係、是、過分衝動啦，匹夫之勇啦。咁最好係喺中間啦，中間嘅時候咧就我哋叫勇敢啦，即係佢講咧嗰個叫高敦邊啊，黃金嘅中。中道啦，你可以咁講啦，黃金嘅中庸啦，你任你咁講。咁呢個咧就係好事嚟嘅，佢千祈唔好走埋一邊，即係又唔好衝動，又唔好懦弱，係攞住咗中間嗰個位，咁就最好啦。咁我唔知呢個叫唔叫做左右逢源啦，係咪先？ 但麻煩在就而家好多時啲人咧，因為佢成日以為嗱，有啲人就調翻轉嘅，佢覺得中庸咧就係或者佢誤解咗個中庸啦，就係、是、最好嘅。咁就夾硬頭先我講就兩頭唔做中間就企攞咗中間位就當係啦，你同對邊個人都講唔同嘅嘢啦。但係另外一個情況就更加大問題就係佢哋以為咧呢、這個世界已經唔再有中即係、就是、所謂 中線 係啦。咁於是乎咧，佢真係好似頭先阿欣請話齋就真係左右舐下，右右舐下， 嗱先掂。 但事實上又好搞笑喎！我唔知呢個係咪真係事實啦。我一路睇緊咧香港即係好多年法職嘅歷史咧，其實啲人都成日講我哋係買板心態啊嘛。我哋好多時都係兩邊做生意噶嘛。咁於是乎咧，好簡單嘅啫。我哋最叻咧就係啊，同甲方又傾一堆嘢，買樓嗰啲又好興噶啦。即係尤其是做 agent 嗰啲嗱，唔係貶損佢哋。事實上佢哋係真係要喺嗰個地方裏邊，要夾縫裏邊啊，利潤最大化。咁啊，梗係同買家就講一堆嘢。然後同賣家又講一堆嘢，咁啊各自咁啊，於是乎攞中間最多利益。事實上，好多人都認為香港咧咁多年來個法職同呢種買板心態有關，咁佢哋就係所謂左右逢源啦。呢種咁嘅心態就一路叫做舐咗好多啦，發咗好多達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咧，似乎個社嗱呢個又係近呢幾年成日都講嘅，就係個社會環境或者甚至乎國際大環境咧就開始變化啦。嗰、那個兩邊左右咧。啊，唔係講緊政治嘅左右啊，講緊係總之兩個唔同嘅派別啦，唔同嘅諗法嘅人啦，佢哋就開始有一個好大嘅碰擊。於是乎板塊一碰擊咧，你企咗喺嗰個位咧，你開頭以為兩邊各自舐啲咧，結果你就掉翻轉頭夾到，即係夾翻轉頭啊！所謂嗱，而家我好多人都係咁講，甚至乎。有好多人都講啊，譬如以前匯豐啊，我講下呢個故仔啦。 呢個 大笨象 香港嘅曾經是大國，而家就變咗咧就癱瘓啊！ 即係黃線上沙灘， 係癱瘓。 唔係即係嗱，大家都明啦。譬如而家即係譬如而家國際環境咁複雜嚇，中方又覺得喺某啲案件，譬如孟晚舟案咁啊，佢哋都會講到喂，未好似呢個匯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就唔係企喺香港，亦不企喺上海嘅角度，你又走去幫咗美國啊美帝去做嘢。咁但喺美國嘅角度就覺得喂，你呢間銀行啊，似乎又唔係咁可信嘅，又會有好多唔同嘅嚇、交易啊各樣嘅嘢嚇。 我曾經試過。做呢个洗黑钱喎， 系啊， 唉，审过佢噶啦， 系啊，咪所以呢个就左右逢源，而家出咗事啦， 出事嘅， 出咗事啊，系嘛，即系有时得，有时唔得，系嘛，以前香港可能得嘅，即系呢个咧，我哋好啲嘅讲法咧，叫中介人啊。我記得梁振英都講過話，香港咧係最適宜做一個叫超級聯絡人啊嘛，係super 呢個 connector 啊嘛，即係 connect 兩邊嘅人。咁如果呢個中介人其實就係你個題目咯，左右逢源咯。如果你做到嘅話，咁好。甚至咧，我哋如果你話講到政治咧，即係好多人都講噶啦，英國同美國咧喺呢一個2000年開始啊，就係、是、兩黨，佢哋係中意兩黨政治噶嘛。其實共和黨同埋民主黨咧嘅立場咧。是差不多很接近的，即是说哪个上台都好，都可能是同一套政策，但是呢在 情况底下呢有少少不同。比如英国都是的，保守党和这个新工党其实行的东西一样，都是相信譬如说市场经济啊诸如此类那种，那的时候呢就无所谓左右逢源了，是吧？因为大家其实很接近嘛。但是呢即是现在你这样讲就应该是4至8年前、最明显的就是这两年咯。就唔俾你咁樣啦，即係特朗普開始就話唔得，你一係企我邊，一係企喺對面，冇得左右逢源噶啦，亦都冇得所謂中介，亦都冇所謂中立噶啦。你中立，你啲人唔好同我做生意。即係話一係朋友，一係敵人。 咁呢個咧就所謂冷戰思維啊嘛，即係中國成日鬧咧，話美國有冷戰思維，個意思就係咁啦。 啊， 係嘛？ 呢、這個咧， 即係因為你係我嘅 friend， 你唔係我嘅 friend， 我 呢個大陸都係咁樣喎。 嚇， 大陸就係咁樣噶啦， 係嘛？ 係啊，咁啊講到咧，我哋嗰陣時咧個老細咧， 係 就通常都話叫我哋中間落馬咁。中間落物咧，其實就係左右逢源嘅思考，咁啊諗頭。但係佢所謂嘅中間落物咧，其實係咩咧？其實好簡單，就係觀望 嚇， 觀望啊！ 唔係自觀咧，你做電視嗰陣時咧，就真係左右逢源喎。 係、啊， 即係話由希望你個節目咧、 啊， 由呢個中產階級啦，唔好講話大富豪啦，大富豪可能唔得閒睇你電視節目噶啦、啊。由中產階級一路到牛頭角順數到底， 都睇喎。 咁就真係左右逢源咯噃，上下皆立咯噃。 咁佢咧，佢嗰陣時話咧，做嘢嘅時候咧，就唔好咁極端。即係我上司啊，就教訓咧，你唔能夠話指示啊嚇。咁啊，教訓咧就係中間落墨，就淨係用呢兩個字嘅。 嗯， 其實咧解構中間落墨咧呢個字即係觀望。 嗯， 咁就係體會睇定先，然後至做嘢。 嗯， 到最後做嘢咧，其實都係行左行右， 哦， 行前行後。都是有步驟的、 啊、 但是實際上呢中間落物呢就是觀望 但是 觀望呢很多時候很長的你是不是以為個觀望呢就一陣間睇定啦，睇定先， 睇定 睇定啊， 睇定死， 睇定先咁， 睇定死咗。 其實睇定呢可能個長很長久的睇定的意思呢就是話咧邊邊有著數， 係 就去邊邊 嗱，我有一個真係好慘痛嘅經驗。 你都你 算唔係就係九二年我就離開咗 TVB 啦，就去報館做嘢。咁嗰陣時候咧，就係蘋果開始嚟啦。係蘋果開始嚟，咁大家都記得啦。一開始蘋果嘅時候咧，好似係 減價戰， 係唔係一蚊份咁定乜嘢啦？ 減價戰 係又甚至有蘋果送噶嘛。咁於是報館就要講啦。喂，我哋係咪應該要跟咧咁？ 嗯， 係嘛？即係蘋果一蚊啫喎。咁咁好啦，就至觀講嗰啲老細又係講嗰套啦。觀望下先，觀望下先。我哋即係傳統有咁耐嘅即係報，即係啲人睇報紙有慣性噶嘛，同埋睇電視一樣嘛。咁我哋觀望下先，點知觀望咗一兩年咧？ 觀望兩年喎、啊， 或者半年咧，有啲半年咧都好啦，減啦減啦，佢唔減唔掂啊，咁諸如此類。但係結果咧冇用啦。你睇靜平嗰之後，香港幾多報紙？即係我唔講邊份，唉，執到咧。執到即係散曬，即係話你去到一個位咧，當嗰個新興嘅事物，你喺度觀望，你唔跟佢走，或者唔即刻改革你自己去適應個新形勢咧，結果嘅後果好簡單，收皮。 呢、這個咧亦係當年咧觀望嘅裏頭一個好重要嘅題目。 係， 究竟咧個蘋果第一張紙咧就係、是、用白報紙喎、 哦，係 就係、是。好靓嘅纸唔会甩色嘅， 系 啲人揸喺手咧， 唔系啲油 啲油墨啊，索咗落去， 掟过嚟嘅， 系 同埋油墨都唔同嘅， 油墨都唔同， 系 索咗去咁啊，最初时观望啊，中间落马啊，观望嘅时候咧， 系 就 系、 是、用经过红外线， 系 佢好快嘅，唰咁啊印出嚟嘅，咁就经过红外线咧，希望咧。晒干佢，但原来晒唔干嘅，有系晒唔干，晒唔系咁容易晒干啊，即系可以。 唔系通常大家做过报纸都知啦，第一黏一定嘅， 系一定 啲啲油咁啊太浓啦， 未曾咁索咗落去嗰个 嗰啲纸 纤维里边， 一定劈嘅。 系啊，咁原来 发行嗰个都唔帮你拎啊， 系啊，冇错， 污糟晒啊，黑嘅 只手咧。彩色就俾你搞到隻手變成彩色，黑色咧黑白咧就變成黑白黑手，咁所以咧觀望都未必得，係要觀望嘅時候咧係需要，但係咧要好快脆 make decision。 其實嗰陣時已經遲㗎啦，因為喺蘋果出之前，大家知道圈內實知㗎嘛，即係究竟呢份新報紙搞乜咧？又擺咁重嘅投資落去，哇！又買新機，又買新紙，又呢樣嗰樣。观望下先，睇下点，点知一到睇又唔跟住佢减价咧？哦， 就有幾份，即係以前嘅大報，大家都知啦，成報有哇， 即刻 日賣幾十萬份，到而家唔知道有冇幾萬份，大家都知道。 所以咧， 有啲有啲係執埋添。 所以咧，最緊要咧就係、是左右逢源，未必定係觀望成事嘅，唔係一定會好有益處。 嗯， 就係、是、觀望咧，要有個分析，即係將嗰個左右逢源嘅情況咧，化作去理性嘅分析。 嗯， 點解人哋贏咧？點解人哋會咁咧？咁啊，如果唔係咧，你唔走向好嘅方面咧，好容易咧就自己踩自己陷阱啊！ 喂，咁即係第一個領悟就係咧，如果我左右逢源，我企喺佢，我唔可以單純企喺中間， 係未必嘅。 我亦都唔可以龜速咁行，我係要望下左望下右，喺個過程裏邊揾出左同右嘅各自嘅好處。 係啊，要分析嘅， 要睇下邊個位先係啱下一步啦。 同埋喺邊個時機？呢、這個時機好緊要， 係嘛？個時機 即係好多呢啲例子啊。 係 IBM 都咩啦？收皮啦、 啊，收皮啊，收咗皮啊！ 收皮嘅意思即係話佢唔做嗰啲， 冇得做 電腦啦、因為已經兩回事。 而家啲菲林都係啦， 係啊，菲林 就更加咧，菲林就直情 好似而家剩翻咩啊？柯達到 柯達執咗咧， 唔出菲林嘅， 唔出 菲林。 唔係，但係 福字就得。好似仲有，就唔系而家翳紧佢啊，史不保嗰啲翳佢，喂大佬，我仲有唔多，可能十个导演咧要拍菲林片嘅， 咁 中意拍呢个数码嘅，唔该你唔好执，继续出一啲菲林俾我哋拍。 咁你即有冲印啫嘅， 唔系佢梗系佢冲埋啦。好啦，听歌未啊？ 听歌啦，咁啊一阵再讲。 系 呢、這个左右逢源，即系中间落墨啊，其实仲要注意咩情况咧？ 冇错。 咁啊呢首歌咧。就是《大丈夫日记》啊， 《 大丈夫日记》咧， 边个唱啊？ 系本来是电台播音的小说， 嗯， 咁啊后来又变成咧电影喎， 楚原拍的呢一套系， 咁啊而家呢只歌咧就是黄祖贤、周润发、叶倩文唱的叫做咧《大丈夫日记》，咁啊大家听咗之后咧新闻报道。 When you nice 大丈夫是我啊 Oh very nice 我爱有爱咗 You very nice 两情那同样爱两地风雨低过第一拍拖有咗到拖两边穿梭 Oh very nice 大丈夫是你 Oh, thank you, yes 永远在拍拖 Oh, very nice 日日你持住我夜夜你擒住我说不失破有咗到拖 分不清楚 Oh, very nice 你对我实在是 Very nice I love you, you love me 真不错 我爱你大丈夫是我呀 Oh very nice 永远在拍拖 Oh very nice 只有神陪住我踏上平凡是我有了不分有了到拖你我你我 Oh very nice丈夫是我 Oh very nice 我爱右爱左 Oh very nice 两边情同样爱两边逢源是我是一拍拖有了到拖两边前错 Oh very nice Oh very nice Oh very nice Many nice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从福建射出炮弹，落喺一水之隔嘅金门，开启咗两岸两军之间历时20年嘅隔海炮战，并且催生咗金门菜刀。起初6星期，解放军嘅攻势最激烈，发射超过40万枚炮弹。到10月初，宣布改为只系喺单数日子发炮。呢一种单打双不打嘅日子持续至1978年底。解放军早期用会爆炸嘅榴弹，后期改用唔会爆炸、内藏宣传单张嘅炮酸弹。20年间，总计大约有100万枚炮弹落喺金门岛上。金门居民传统务农，物资并唔丰裕。823炮战带嚟满地弹壳，年轻嘅士兵捡拾炮弹壳去请工匠打成刀具，发现呢一种钢刀非常锋利又耐用。后嚟伟贤成风，驻兵离开金门嘅时候，大多数都会带几把炮弹菜刀翻屋企当作纪念。历史巨轮一直向前。2001年，两岸开放小三通，金门菜刀自然成为大陆游客嘅热门手信。唔少网友质疑，已经超过60年，炮弹壳仍然未用完咩？工匠解释话，一枚炮弹可以做40至60把菜刀，产能惊人，否认系鱼目混珠。一位生于金门嘅年轻人话，小三通带嚟大量对岸观光客，做零售同接待生意嘅居民自然系猪笼入水，但系实际上亦都有坏处。例如为咗应付人流，地方政府不断开发土地，甚至是拆除了不少碉堡、坑道等等的军事遗迹。利字当头，金门县政府就显得短视了。今年以来受到疫情拖累，卖特产的店铺生意一落千丈，进退不得。平民大众没有能力左右政治大问题，不过在金门年轻人眼中，金门最实在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回归本位，保护好特有的占地资源和特殊生态环境，发挥固有特色去吸引全世界。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算不算都是过来人呢？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题目咧叫左右逢源，咁啊周子欣咧老师改嘅，咁你有啊马恩赐同埋刘天赐一齐主持，咁啊刚才咧啊周子欣咧讲咗个观念咧，呢、這个字眼咧相当有趣，同埋咧好堪玩味嘅。呢、這个字眼咧我留意到咧就系、是、夹逢两个字啊。夹逢咧就样样嘢都夹逢嘅，冇嘢冇夹逢嘅，梗有楞啦。有个好出名嘅大哥话：，佢有法律就有法律啦， 系啱啊！ 吓，千祈唔好以为冇啦，嗰条啦你搵唔搵到啫？你未必搵得到，你观望都冇用噶。你系唔够聪明，就攞唔到条啦。看不到條罅呢，你就不懂走去那條罅那裡中間穿過、 嗯、 中間呢必定可以穿過的、 嗯、 有條例就自然有條例罅，有法律就有法律罅，所有的東西都有罅有夾縫、 嗯、 問題呢就是怎樣看夾縫罅。 香港人就以前好叻咧，就係喺啲所謂走法律罅啦，喺唔同嘅嗱，好用啲而家好興嗰啲啊，啲文化人講嘅講法就係咧，喺唔同嘅制度之下咧就遊走， 嗯、 就揾出咗嗱，即係香港真係好老實講咧，我有個老友以前講咗一個好，雖然可能係有少少啊市井，但我覺得都幾準確嘅比喻，就是、香港係一個咧好叻嘅賭場。 赌场嚟嘅， 赌场嚟嘅， 咁系试晒又系。 嗱，佢又赌到中式嘅翻摊，完全啲赌例识晒嘅，冇问题啊！你十五户天狗中式嘅完全识到嘅，但系同时间咧呢、這个。德州扑克啊，任何新嘅欧美嘅、 啊、又识喎， 系啊，咁、于是乎你两犯咧，而且最正系个赌例清晰，亦都公平嘅，俾你立钱走，咁你咪左右逢源，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多人嚟嘅赌场咯、因为你两边都认识嗱，而且有一堆专才、啊。吓、法律又有专家，吓、财经又有专家，嗱、赌例又清楚，所以 睇得通。 系啦，咁於是乎就係頭先次官一開頭頭先講嗰個啦，就係、喺個夾縫裏面咧就揾到飯食啦，仲唔止揾到飯食添，仲揾到好多飯食添。咁但係咧，而家呢幾年大家都睇到咧，嗱，唔好話淨係中方嗰度咧，嗰個即係嗰個倒例已經變咗啦，某程度上嚇、歐美都變咗㗎。嗱，最簡單你望下特朗普大戰呢個所謂 Sleepy Joe 啊，呢、這個拜登。你淨係睇佢哋呢個總統大選啊，裏邊嗰個演出啊，無論係第一集即係、對上嗰次，定係今日做個第二集，其實嗰個例已經唔同曬啦。嗱、香港人咧，如果用翻我哋以前啊，即係睇當年啊，我好記得細個嗰時咧睇啊呢個梁朝偉，梁朝偉做韋小寶啊嘛，當年我好有印象嘅細個嘅時候，我成日就諗緊，哇！呢、這個小說人物真係正啦，喺、個咁嘅夾縫裏邊啊，又天地會，又喺個清廷， 朝廷又喺神龍教， 仲有咁多靚女添，哇！真係哇開心啦咁，即係細細個就有呢啲咁嘅 fantasy 啊，有啲咁嘅夢想，咁、大個亦都咧一路諗下，一路研究嗱，香港人就好多呢啲咁樣嘅影視作品嘅。之前我喺另外一集都講過咧，香港人其中一樣最叻做嘅電影就係咩啊？卧底片啊嘛，係 係 黑白之間嚇、我遊走喺中間，咁我如果唔死得嗱，就舐到中間嗰個所謂好處啦。 越係危險嘅地方咧，就越得到利益。 但係慘嘅地方就係、譬如咧，近呢十年八年咧，我哋見啲卧底其實都唔係噶啦，以前邊緣人已經係咁噶啦，就其實卧底好多時啲下場都領嘢， 凄涼啊， 都好凄涼嘅。 我其實咧，作者咧金庸生咧，我都熟佢，佢嘅人咧本身就係韋小寶嚟嘅，佢 寫得咁好啊， 係佢自己本身啊，亦係一個咧好叻嘅人，專揾到咧夾縫啊。嘅利益 有条罅， 嗰条罅系边度系跟左，边度跟右，几时去，几时唔去，即系点啊？马英九讲个时机嘅， 明报成功就 系 因为 系啊，佢又左又右嘅，佢又曾经试过好左嘅，又曾经试过好右嘅，人哋俾 佢新晚报出身噶嘛， 佢屋企 嘅系新晚报出身噶嘛， 系、 当年开报纸，老实讲冇左派嘅支持，根本佢连。买纸都冇钱， 系啊，冇错啊， 系嘛？佢当年买纸都系要靠左派， 咪话你啊做自发报就得噶咯？ 唔系噶， 唔系噶，你要真系左右逢源， 系 识睇风头，识知道个夹缝喺边度， 系 呢样嘢咧，佢就系专家， 系 香港冇乜边个人叻过佢噶啦， 系 喺呢方面， 咁佢又有个时运俾佢嘅， 系当然 啦，当然。即係老實講，佢最明報最初係小報嚟嘅， 好少好細啊，紙花報嚟嘅。 最早仲有鹹相嘅添，即係嗰陣時嘅鹹相又好尺度好，其實而家嚟講就一啲都唔鹹。 擺咗就算嘅啦。 咁總之有靚女睇啦，諸如此類。好啦，都去到乜嘢咧？就係話喺呢個即係大陸好多嘅運動啊。嘅時候啊，就好多人落咗嚟香港，咁而明報又招攬到呢班人講中國嘅好多嘢，啊，包括最出名嘅丁望啦， 丁望咧係， 即係因為當時大陸係即係封閉嘅嘛，好多消息 喺文化大革命嘅時候咧， 之前都係㗎啦， 之前咧大逃亡嘅時候咧，亦係做咗好多工作， 係啦， 呢啲嘢咧 及揾到好多資訊，於是就變咗，尤其是外國嗰陣時咧，就要嚟香港搞所謂 China Watch 啊、因為你冇辦法從其他嘅途徑可以揾到中國大陸嘅消息同埋 佢封閉㗎，佢 係啊， 為之觸目啊嘛。 咁啊，金融金融好嘢咧，就睇到呢、這個呢條罅啦，好似阿天官話齋呢條罅啦。 呢條罅咧好重要， 因為當時嘅香港報界咧左右分明嘅。即係你《精報》啊，《大公報》、《新晚報》呢個《文匯報》嗰啲係做嘅，工商晚報》啊，其他嗰啲 嗰啲係有嘅， 啊，華僑啊，星島都有嘅。好啦，咁但係有冇中間嗰條罅就明報啱啱執到啦？ 系啊，唔系咁容易睇到、体会到， 即系执到嗰条罅， 同埋有勇气， 系 有识时机， 系 几时挨去边边，几时挨去嗰边，嗰两边咧都会逢缘。 佢点不知咧？就系、是、去到某一年咧，即系1967年嘅时候咧，就冇啦，冇得左右逢缘啦。即系你究竟系企喺边边啊？ 不过你正话讲到有个 point 好好嘅， 系 阿周志恩，就系、是、咧一。行差踏错半步咧，你就虾嘢噶啦，你咪以为咧好精， 系 识睇到个风头，识睇到个窿罅，识睇到个夹缝，但系咧你行错咗半步棋咧，就即刻俾人冚你噶，冚都冚唔切啦。 唔係呢個係火中取栗嘅故仔啊嘛，即係你其實你好大嘅問題，其實自己嘅內心嘅心魔啊。 係 嗱，當你一開頭你舐咗第一次啦，我叫做舐咗第一次水啦。嗱，我有陣時嗰陣時睇《鹿鼎記》都有呢個感受嘅。其實咧，如果俾著好多人咧，我舐咗一兩次咧，我就縮噶啦嘛， 就走噶啦。 我哋呢啲就做唔到大生意啊嘛，大佬攞咗一注錢仲唔行咗去？即係好多人都 係 咁。 你係陳振聰嚟嘅， 我都想。 陳振聰就唔識走， 佢就係冇啊， 佢就唔識。 其实个人就个心态问题。当你咧舐咗第一注，你慢慢你就会忍唔住啦。你到第二、第三注，你总有一次嗱，即系点解赌钱好多时？点解话啲赌仔唔能够有买田地？就是、因为其实到最拉尾，你都系因为个赌性令到你一路咧，你第一次 知性不 贪 性 输系啦。 次官系唯一赢唔到钱嘅。 嗯， 就走得快， 走得快， 赢咗， 即刻 就赢一大注之后，以后都唔到马， 都唔 讲得好嘢， 即刻唔到， 即刻唔到。 但系点可以控制得到咧？呢 咁啊，自己把手横啊，要 嗱就系个心魔啦。嗱，所以讲翻头先咧，我第一节嗰只歌周润发嗱，我就谂紧揾啲唔好咁即系政治性嘅嘢啦。开头同阿次官讲，其实有阵时我哋唔好讲到呢啲社会咁大啊。我哋有阵时譬如见到两个女仔。一個樣靚，一個身材好，咁你梗係咁噶，男人好衰噶嘛。咁你就成日諗住左右逢源。周潤發套戲阿楚原叔拍嘅就係呢樣嘢啦。咁結果邊有咁多齊人之福啊？ 冇嘅。 通常最簡單，即係咁多位女聽眾可以都留意一下嘅。通常嗰啲男人左右逢源，以為自己 實嗨嘅， 實瀨嘢嘅，最少都肥啦，食兩餐嚇，我都情人節食兩餐周年紀念食兩餐，你實肥噶呢啲嘢， 實死嘅。 嗱呢啲其實基本上咧就係我哋有陣時個貪念啊，有陣時我哋就諗緊，喂真係諗住，喂第一次左右逢源睇到嗰個小聰明，諗住咦騎唔到啲嘢喎。其實諗翻轉頭，我最開頭講嗰樣嘢就係、是，如果唔識得有個中道，係你其實咧就一路喺度諗住左左右右左左右喺度搖擺，然後跟住咧就搖擺周份啊嘛。而家講緊美國大選。成日諗住騎唔到嗰個位，嗱你越騎咧貪性就不知輸，呢個係人性嚟嘅。有幾多個好似次官講咁犀利，可以直情把手一橫，我就立大立走啊！大部分都做唔到噶。所以其實咧呢一個咧，我覺得係個心性點樣可以控制到自己。亦都係最開頭嗰時講咧，就嗱而家啲人咧好多喺個社會裏邊咧。嗱，頭先亞里士多德啊嘛，佢講，但其實老實講，這個孔子佢哋都有提過噶。唐倦中庸。嚇，同埋鄉緣呢啲咁嘅概念，其實就好多時啲人咧就諗住自己話我去盡啲嚇，我搏一鋪啊，好多人都係噶，做生意好多，即係當然我啊冇資格啦，但我識好多朋友都係諗住第一鋪諗到條絕世好橋，哇呢個位冇人做啦，我就砰一聲去試，咁啊舐咗啦，然後跟住佢就成日再想嚟多鋪， 係 結果就輸到突曬啦， 係一定咬突嘅，係啊， 咁咁所以咧，即係可能，但係即係通常而家講咧，第一就要講時勢啦，即係你能啦，即係個時勢咧，某一啲時機咧，你係容忍你可以左右逢源嘅。我哋即係頭先都講過啦，金融之所以或者明報集團咧之所以成為香港即係都係大報之一啦，其中就係睇準咗個形勢，但某個程度咧，你唔識睇個形勢咧，你做唔到左右逢源啊。其實最關鍵嗰一點咧就喺呢度啦，即係你話啫，你睇唔睇到條罅先？ 系， 系嘛？你好啦，去到某个社会嘅发展或者经济嘅发展，嗰条罅冇咗。咁你点搞？ 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 是、 你知几时收手啊？ 系， 正话咧讲嗰个左右逢源唔系一个永久嘅方法。 你 永远咧都系左右逢源，永远咧都系骑长头草，或者永远都系观望。 系， 呢个都唔系办法嚟。 唔得嘅， 始终咧去到有一样嘢，佢有一个 终有一日。 终有一日你系要企喺某个方面， 系 然后你至生存到，唔系你生存唔到， 唔系因为你走咯。 啊！因為 阿成哥最叻啦，大家都知噶啦，即係走人咯。 唔係，其實呢樣嘢就講 再不能夠再有逢遇嘅時候，你就要走噶啦。 一講成哥就係、是、成哥，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叻睇時勢嘅人啊嘛。 絕對係啦， 因為佢當年喺中英談判嗰陣時候，砰砰聲上噶嘛，成件事即係睇翻嗰啲傳記，你就知噶啦。 嗯， 喂。大佬，你同一時間你同英國佬喺度做緊即係生意，就買板啊嘛！我哋成日講嗰樣嘢。咁當然啦，呢一種咁嘅時機造就咗佢做咗個超級英雄啦，你可以話係。咁、但係問題就係個玻璃門啦，我形容嗰個叫玻璃門啦，幾時山閘啊嘛？係阿成哥，我哋自己睇翻最勁就係佢好多時你見到佢都喺山閘之前咧，佢係 啊自己閃咗出嚟。 啊呢下最難啊嘛！ 係呢樣嘢咧就。我哋话左右逢源咧，唔系咁容易逢到嘅、啊，一定系 要知道个源喺边度。 嗯， 啊，桃花源嘅源啊， 系 呢、這个源就嗰个桃花源嘅源喺边度？ 水源嘅源， 系啊，水源嘅源， 哪里有即系源头活水来？ 系啦、 啊， 你知道个源头都就嚟山水后咧， 干塘 咧，干塘嘅山水后你仲？你仲搏命啊！你仲系减除唔到自己个心魔咧， 系 咁咧，你就好快脆玩完，那个源头未曾截水，你已经玩完。 嗯， 因为你太过好恨嗰啲水啊，好恨个源头啊嘛。 系 咪最叻嗰啲人咧？即系成日都以为自己咧系，即系佢以为好叻，就系、是、佢以为咧揾到个水源嗱，左边又揾到，右边又揾到，咁佢咪好开心咯？ 系 咪但系其实到最紧要系头先讲紧就要第二个重点啦，就要储水啦。 系啊， 你就要引到啲水走，储到水。但系嗱、這個、呢个咧，我唔知而家应该未必够时间讲啦，可能跟住要听歌啦。 下一 part 讲 香港人而家即系我哋。呢代啦，嗱，两位老前辈就梗系你哋见识好多以前啲即系大佬官好啊，各种唔同嘅大佬好，点样能够即系攞到啲水？喂，而家譬如我去教书，要教啲细路，呢套旧嘅模式仲得唔得？ 梗系有权商之嫌啊， 系啦、 啊，好大权商啊， 咁啊，一间可能 一定要变化， 系 嗰、那个变化咧，唔系我同你啊可以谂得到嘅，要睇埋咧。好大嘅气候嘅， 啊，阿振兴 啊，系啊，冇错啊。咁啊，听下呢只歌先，张国荣唱嘅《左右手》，又唔系大高手、啊。 不知道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才再有对手，我的身心只适应你。没气力回头，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习惯抱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颤抖。尚记得左手边一脸温柔，来自你热恋，再枕边消瘦。同样记得当天一脸哀求，摇着我右臂就这样而分手。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就还无力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颤抖。尚记得左手边一脸温柔，来自你热恋，在枕边消瘦。同样记得 欠一念哀求，摇着我右臂，就这样而分手。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无奈怎能够才下载左右我的手扣，有爱难偷。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惊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仍然未到台湾投案，警方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保安局已经发出声明，警方今日亦都已经致电潘晓颖的妈妈，以了解事件的最新情况，并且会同佢保持联络，同提供适切可行的协助。對於消息指陳同佳短期內將會搬離安全屋，現時有沒有進展？警方表示不評論個別個案，不評論個別安排，強調會因應事件性質和背景，或者相關人士所受潛在威脅，按風險程度提供不同保護，為確保行動的保安和機密性，相關安排不會公開。南韓最少有30多人懷疑注射流感疫苗之後死亡。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衛生署向世衛有關方面了解之後，香港並無進口南韓製造的疫苗，所有本港的流感疫苗都經過註冊，品質安全有保證，當局會繼續了解情況。衛生署署長陳漢儀說，南韓出事的疫苗亦都有在法國藥廠生產，本港有註冊和購買那間藥廠的疫苗，經過核對之後並沒有南韓出事的批次。有報導指，香港大學將會聘請兩位來自北京清華大學的學者出任副校長，其中一人有學系黨委背景。港大发言人回复查询话，报道有内容同事实不符，表示大学的人事任命需要通过所有程序先会作出公布，现时不适宜评论。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话，清华大学网页一度显示其中一人有学系党委资料，但传媒查询之后就删去，认为事件扑朔迷离。他說遴選委員會是由張翔主導，令到外界出現用人為親的疑慮。葉建源說有傳教育界要被整頓，加上如果人選要聽從黨的指揮，擔心影響學術自由和大學發展。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28301點，跌6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453點，跌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4.79，瑞士法郎0.906，加元1.315，人民幣6.689，英磅對美元1.305，歐元對美元1.184，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66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99.17美元，賣出1899.97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

包含了四段扣人心弦的故事，每个故事又互为因果，不单止富含哲思，文句还满日诗意。我觉得姜枫南是真正的科幻小说大师。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呼吸》，作者姜枫南，由鹦鹉螺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日题目咧，左右逢源啊，有啊周子欣啊，咁啊马恩赐同埋小弟刘天赐，咁啊我哋两个 section 咧，两个段咧都讲过啦，咁啊究竟左右逢源能唔能够咁理想咧吓？咁啊亦值得全商。咁啊啱啱讲到咧，近日啊，而家呢个世界究竟仲有冇？譬如你呢行老师行啊，仲可唔可以左右逢源咧？两样样样嘢都个价值都要唔好站边咧，唔好单一化咧咁。咁啊，我咧就提出嚟咧系比较困难啊，即系呢个咧呢、這个系成个范式嘅问题啊。 睇你教咩啦，系嘛？教 science 都唔怕嘅， 教 science 安全， 安全数学都安全嘅。教英文都安全嘅，我谂系嘛。不过英文都要睇你用咩教材啊，老实讲吓，唔通 教你教呢个通识啊？ 诶，好彩而家冇教啊， 冇教。 哇， 通识就见啦， 直情系 通识就任你噏咗。 唔系啊，通识直情系点啊？枪尖上啊，系嘛？ 系咪啊？ 唔系，因为以前咧，其实开头即系开头通识嗰阵时咧，其实有个好处，开头以为好处啦，可以话就真系谂住咧唔止两。边嘅多元化、多角度思考嘛，样样嘢都摆晒喺度，咁然后跟住就俾自己啊自助餐，就自己取自己所需。 系 啱。咁呢个本来咧有佢嗰个合理性嘅。 系。 咁但系当然大家都知道而家咧唔好话自助餐啦，我而家套餐都唔系好够胆做噶啦。即系譬如如果套餐我摆两门喺度，其实已经可能容易出事噶啦。 哦。 我就谂再头先谂翻你。即係我哋頭先 break 嘅時候都講翻啦，我一啲老友，我自己開頭嘅時候，譬如啊有台啊馮志正啊阿沈旭輝嗰啲，我哋以前就 one table 啊嘛，即係一個圓桌咁樣，大家以前就係嗰個年代，大家諗住咧唔同嘅嘢擺曬喺度，左中右咩人都有啲，咁啊教書都係㗎，其實咧。其实唔同嘅意见立场嘅嘢摆晒喺度啊！我哋以前信奉呢一套啊嘛， 系啱嘅，系 咁然后就教啲僆仔啦吓，学生啦，就自己去选取佢觉得啱嘅嘢。咁当中里边梗系有啲价值判断嘅， 系一定要咧。 嗱，咁个价值判断就其实就我哋后话噶咯，就后边嗱，譬如一定有啲小朋友咧就相当乖张嘅，佢会谂一啲好特立独行嘅嘢，呢个就必然噶啦。僆仔就会谂呢啲。咁其实你咪就喺嗰啲位里边咧，你唔会直接喺嗰个现场嗰度即刻。一個棍勾落去噶嘛，可能你就完咗之後同佢再溝通一下，喂，你咁諗嘢會唔會攞唔到高分啊？咁咁啊，自然就服膺喺呢個高分嘅系統之下咧，咁啊，大家就學識咗社會化啦，就社交化嘅過程。 唔係，但至少你知道佢諗乜嘢啊嘛， 係 即係佢夠膽將佢自己，無論佢諗得，你唔好理佢點樣荒唐、點樣荒謬、點樣錯誤都好啦，至少佢諗嗰啲嘢。佢夠膽寫落去嗰個功課度嘛，俾老師睇到嘛，日後咧佢就唔敢噶啦。梗係唔制啦，我梗係唔寫啦。但 唔係啊，我哋 隨時出事噶嘛。 我哋自己都即係嗱，我而家即係所以頭先講笑咁講冇教通識就相當，而家就個心就開始感受好啲噶啦。但其實我都等啲同行慘。 點解咧？ 唔係啊，因為其實一路以嚟學嗰個訓練，一路成件事大家一路向住個標杆跑噶嘛，嗰陣時就大家喂點樣可以持平地嗱嗰陣時嘅持平就講緊擺曬啲嘢喺度，嗱咁就未必係逢源喎，我哋咪特登嘅喎，係喂大佬你講嗰陣時係咁噶嘛，咁我哋梗 係唔係你個比喻好啱嘅，其實你係擺一紮自助餐。 即係佢中意食乜咪食乜咯，你中意食 pizza 咪食 pizza 咯，你中意食呢一個海南雞飯咪食海南雞飯咯，中意食叉燒飯咪食叉燒飯， 好多款。 咁我知道學生中意食邊樣嘢啊嘛，係嘛？而家咧就唔得啦，即係話唔可以再自助餐式嘅通識教育啦。 嗯 嚇，即係海南雞就全部個個都海南雞啊！你食你中唔中意食你嘅事。 唔係你再褪多格，譬如而家我中文為主添啦。嗱，一講而家連中文啊或者其他人文學科嗱，都唔好淨係講香港。其實當個大環境、大氣候、成個世界都係咁。早排有一單法國行家。人民人頭落地啊！真係嗰、那個嚇、當然你話係咪有宗教上面係咪呢個？我而家最興聽一句就係呢個世界上冇絕對嘅自由。其實都唔係講緊自由。 冇意思嘅呢個廢話嚟嘅。 其實都唔係講緊呢樣嘢，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咧，喂，嗰個行家攞住一張就係、是伊斯蘭可能有啲諷刺性啦，我唔知具體內容啦嘅畫作，咁然後跟住喺班度展示，都唔知佢點攞嚟教嘅、究竟佢攞嚟批判啦，定還是點都未清楚。嗱，呢、這個我。可能不公平去講啦，咁但係個結果就是人命的代價啦。係 啦，陰公 啊，仲要慘啊，頭都斬埋落嚟啊。 係啊， 仲要衰到咁啊！佢話嗰張斬咗頭的相啊，可以而家咧冚唪唥啲矛頭指曬向 Facebook 同 Twitter。 係咩？ 點解嗰兩張相唔使落架？ 嗯， 在之前咧，啲人喺呢個 Facebook 同 Twitter 咧就威脅話你，喂，我準備攞你命啦咁。點解你唔將佢落架？ 系， 咁你讲乜嘢？即系做呢个 gatekeeper， 做手把关人啊，系、嘛？ 嗯， 即系你而家呢啲 social media 好多人惊噶嘛？呢样嘢 系系， 唔系早几年咧有啲书咪讲紧咧，即系只有呢个乖张啊，只有啲 paranoid 啊，所以即系啲 系 先至能够 survive 啊嘛。早几年有啲咁嘅书嘛，咁其实成个世界而家都真系我自己觉得啦，我即系呢十几廿年教书嘅感觉就系、是、咧，其实个世界真系变得好快。我仲喺度，当我头先喺度谂紧，仲我唔系真系可以将我哋以前所谓吓成功经验，唔好话复制啦，话俾你听，可能有啲咩路走咧。其实头先次官同恩请都讲俾我听，其实真系唔好再谂呢样嘢。 唔好啊，唔好再谂，唔系咁样嘅世界啦，已经 啲细路自己会谂噶啦。 系， 同埋俾佢谂啊。 你觉得？ 梗系啦，梗系俾佢谂啦。嗱、次官，我哋入任何嘅行业，有冇人教我哋？喂，你应该点行咧？冇噶嘛，你一定系你自己摸出嚟。 乜嘢要看你个咩人喎、 啊？吓、 因才喎、啊，唔系 咁冇计喎。第日个社会就系咁啦，你唔得咧，你自己揾唔到条路咧，你睇唔到条罅咧，你咪做 loser 咯。 咁啊， 系嘛？ 双极化 系， 因为咧而家咧，我教学生咧有啲咧系。好懶啊！好懶得去走一條路嘅。 嗯， 有啲咧，你話咧，仲可以自己揾一條路，自己行。 嗯， 有啲直情諗都唔諗。最緊要指示曬你， 係 指示曬老師。 係 咁，老師如果又唔出聲，又係左右逢源，或者咧又唔講指條明燈路俾佢咧， 係 咁咧。佢就真係懶得自己去諗啊，懶得自己選擇。 咁、啊算啦，呢啲老實講，你如果係教一啲叫有帶有創意嘅科目嘅時候咧，你咁嘅人你點樣都會撈唔起嘅。 哦， 即係你點都唔成功喎。 咁你有 你只能夠由佢嘅啫喎。 你到咗高檔嘅時候咧， 係啦， 你就算係文學， 係 就算係數學， 嗯， 就算科學。你都是有你創作的能力噶嘛？ 唔係而家需要添，你做任何一行添嘛，就算你做影印嗰、那個， 係 或者做送貨嗰、那個，都要諗橋嘅而家， 都要諗橋即係創作嘅喎。 係啊， 係咪 啊？係啊，所以點解呢個社 因循嘅喎？ 即係我睇到咧，就係話呢第日呢個社會就係話，只有少數人而家已經係啦，就可以好成功，大部分人咧都係 loser 嚟嘅。同埋喺個社會越嚟越冇保障，因為大家唔中意講保障啦嘛，講社會福利乜嘢冚唪唥都唔講啦。咁嘅時候咧，你個社會嘅不滿一定多。 咁以前咧就話咧有要製造喺我哋嗰個年代製造 mediocre， 即係中流人士。咁 mediocre 咧就係、總之咧，你誒揾兩飯食， 知足常樂， 係知足常樂。咁誒，你咧混混沌沌咧，總之你過咗一生咧， 係 都冇所謂嘅。你安樂娶妻生子啦，咁你仲想點啫？有樓啊，三仔主義啊嘛。 嗱，不如我又講一個啦，至少我唔知道你嘅睇法係點啦。即係我哋因為做呢行，成日都好留意電影。 現在呢美國荷里活就很緊張一樣叫小多樣性 diversity，又講這個性別，即是說要給多些女性，給多些黑人，任何一套戲現在都有黑人的了， 新左派嘛，這個 這些沒辦法的了，另外呢就已經通過了2024年了，你如果要那套戲要競選這個最佳影片的話呢，入圍呢一定要有多樣性，即是說要有黑人，還要有西班牙人，就不知道不要有華人，不知道，另外呢就要男女的，你要鄧雲，咁你可以想象，嗱，譬如呢一年都好啦，我覺得荷里活電影水平係跌得好緊要， 係嘛？ 係咪你間粗嚟啊嘛？你譬如好似即係我唔係話乜嘢，你即係嗱，譬如天能咁，你個主角都要用 Denzel Washington 個仔， 係一定嘅，一定要用黑人， 就係因為你已經定咗好多呢啲規條落嚟，你其實某個程度係阻礙咗創作。 其實咧嗰、那個潛台詞 係啊， 或者嗰個後邊嘅理由 係啊， 你係 頭先講一樣嘢啦， 你俾咗。 要保護啲弱勢社群， 保護咗， 俾機會佢哋發揮佢哋自己。 而家咧呢個選美國總統嘅副總統咧， 都係 都要揾一個咧印度籍啊，佢係 印度裔， 印度裔好垃圾嘅喎，佢係黑人啊，佢係西班牙， 咁咪好咯。 咁咧， 佢以為佢泛種族都可以會統佢場啊， 咁就係左右逢源咯， 左右逢源。係咁咧，而家興咁嘅樣。咁咧至可以咧， 政治正確， 正確。 唔係佢又話你 racist 啊，種族主義啊，又話你 kill crack， 咁你又話你性別主義啊。 咁佢夠膽啊！佢夠膽問佢問題嘅時候，佢當自己總統喎。 係啊， 佢唔係當自己副總統喎，佢當嗰個 呢個女人 嗰個七十八歲啦嘛。 唔係你話係彭斯同佢啊，大家副總統辯論啊。 唔係啊， 另外阿拜登係啦， 拜登老啦嘛， 會死。 隨時我做啊嘛。 係啊， 你而家最緊要問清楚我喎。 唔係，所以其實呢個咧，而家我聽。都咁耐就係個新常態啦，所謂 新常態 嗱，新常態就梗係自然有新嘅規矩噶啦。咁啊，如果以前咧嗱，我用翻香港人嘅角度啦，就係我哋以為以前就左右兩份嗱，或者即係各種唔同我哋舊有嘅一啲規條啊、規矩啊各樣嘅嘢，我哋諗住條罅喺嗰度，活水就喺嗰度，你鑿開就有嘅話咧。在個新常態之下咧，我哋要重新認識所謂 係啊，冇錯， 唔得㗎啦，唔得㗎。 嗰個範式唔同曬， 係啊，所以我就好憎嗰啲老人家，我自己就一定唔講嘅，就係話誒，你後生仔唔緊要啦，抵得諗捱下啦，遲早 唔係咁嘅 勤力勤力努力工作，你遲早會出頭，你唔好呃佢啦，大佬。 獅子山精神啊， 你唔好呃佢啦，得㗎啦，大哥。 冇呢支歌唱㗎啦， 係嘛，志哥，你同唔同意啊？ 係啊，係咪啊？ 即係連卧底呢條橋咧都唔做得㗎啦。 千祈 唔好啊！你未必唔可以做，你要想新橋，你有新的卧底方式，即係要你做任何嘢都係啊，即係送外賣又好咩都好，你一個人用唔動腦筋去諗嘢咧，諗新橋咧係唔掂啊！ 唔係，所以咧，其實而家睇翻咧， 唔係你勤力就得㗎啦，而家。 譬如啲人又想拍翻啊揾翻新人做韋小寶，我諗如果再做呢啲古仔咧， 唔得嘅， 唔可以再，因為大家都唔再信呢、這個。 個社會都唔係咁樣啦，冇可能個人可以兩面俱圓嘅。 係啊。 睇清楚，中間落墨，觀看得清楚，然後至企邊啊！ 唔係 呢個世界輪到你咁樣做咩？ 有個電影人都可以講啦，同我講嘅。以前香港電影其中一範啊，好掂嘅，有啲拍唔到啦，即係功夫片，劉家良式嗰啲，因為冇曬嗰啲武官，即係嗰啲 師傅啊， 冇曬啲師傅啦， 李家鼎都煮餸啦，而家 得啦，啱啦，嗰啲老曬，又冇後生嘅一段。另外一範咧叫警匪片，而家又唔使拍啦。 哦， 你拍咗都冇用啊，冇市場噶， 冇市場啊， 冇市場噶。 嗯， 邊個信啊？ 系 咪先？ 你把枪喎，神仙啊！ 唔系，因为 个时势唔同咗啦嘛。 唔系，譬如你话黑白以前啲，因为界线咧，我哋一路都有个认知啊嘛。 系。 咁但系而家黑白个范围个认知已经真系好老实讲，都唔系好似以前一样啦。 系，冇错。 今年同两年前已经可能好唔同啦。 系。 呢个月同下个月都唔同咗啊。 系。 尤其刚才你喺休息嗰时同我讲，呢次疫情咧。是大洗牌嚟嘅，呢、个洗牌咧洗得紧要啦，将以前好多价值，好多认为系咁样嘅 conviction， 而家完全都唔系咁睇啊，唔系咁谂啊，啲人唔系咁谂，经过呢个咁样样嘅疫情之后咧，你仲有人出嗰日佢话 去九龍城某間潮州鋪，得兩台人， 係啊陰公嘅老店嚟喎，嗰間幾廿年嘅咯。 嗰間就嗰間飯店咧，以前咧逼到門口啊，排緊隊啊。 係， 我都成日排㗎，要 排緊隊啊。 我諗我而家 最鬼死咁貴嘅，一咁都排緊隊。而家咧兩台人任你任你坐。 係。 你驚住冇位啫，係冇位坐 啫。所以其實而家你望翻咧，就算話一啲老牌，譬如大台啦，即係呢個無線啦，你都好難再做翻以前所謂頭先啊，殷志興講個左右逢源啦，又要個個人都睇電視。 哇！你真係啊， 你唔使諗啦。嗱，同一時間你要照顧師奶客，所謂啊，你又要同一時間要照顧啲僆仔，大家睇開 Netflix 都唔同要求啦，已經 唔同咗啦。 你講得啱啊， 係啊，專門的或者不專門的，有錢的中產的沒有錢的都完全口味不同。 嗯， 現在是走偏要偏鋒啊， 分眾 要偏鋒，是啊， 要分眾路線。 分眾 美國來講就有個調查 ，Netflix 咧就好攞命嘅。 嗯， 就佢最主要一樣嘢咧，就原來美國人以前唔識乜嘢叫煲劇嘅， 係唔識 啊，成個世紀都唔識。Netflix 教曉佢咧就叫煲劇。 嗯， 咁而家咧，你叫佢一个礼拜睇两集，下个礼，然之后咧，听日再睇两集，后日睇两集，或者一个礼拜后先至再睇多集咧，唔得啦， 一定要睇晒， 系一嚟就要你要俾机会我睇晒， 嗯、 或者你嘈嘈声做晒佢， 嗯， 你明唔明啊？ 嗯， 啊， 呢、這个 譬如一晚做两、那個，即系好似大内地已经好耐都系咁啦， 嗯，即系世界转变 系啊，唔可以以前咁样啊。 你教书又知道， 系啊， 我哋 连睇电视都唔同晒啦。 做电台又知道， 系 做就算做翻以前嘅电视台， 系 写剧集都唔同咗， 唔同啦， 系啊， 系啊， 你追唔上个时代咧， 你就死 啦，你就 逢乜鬼嘢，左右都拜拜左右不逢源啊， 左右都 你应该要个题目要改做不逢源， 所以揾翻个源最紧要，揾翻啲水源喺边，识得揾翻啲水最紧要。咁啊，喂，今晚我真系学到好多嘢喎， 咁啊，系。咁星期日咧就信仰同敬畏喎。 哦。 咁呢个咧就系、是、观众打电话嚟要求播嘅题目嚟嘅， 同宗教有关 嘅。有宗教有关。咁文杰华就主持咧， 系 就有马鼎盛啊，同埋陈泽明啊， 系 就新秀嚟嘅，就一齐讲。 嗯。 咁听嘅歌咧就系、是、郑中基唱嘅《左右为难》啊， 系 咁之后咧就系、是、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之后咧就阿基哥 系，基哥最叻啊，左右逢源啊，真系叻嘅呢个。 佢咧佢个题佢嗰个节目名改咗喎、 啊，哦点啊？ 叫那些年啊，张永基喎。 哦，张伟基， 张伟基， 那些年张伟基。 唉、哎，唔同件事啦，唔系那些年那些事啦。 又唔要事啦佢。 系啊，唔爱事啊。咁啊，大家咧再听住呢个郑中基只歌先，又系基哥吓。 系。 咁啊，西镇嚟嘅。 啊。 咁啊。听完歌之后咧，继续听新闻同埋咧那些年咧，啊，多谢啊周志恩， 系， 好先，多谢，多谢，拜拜， 拜拜。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面对真爱人和朋友，哪一个我该放开？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所有的故事为难了自己，是为你想爱虽然已不够。 左手写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屋檐有最深沉的感觉。